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有效的使用、善用这段45分钟的时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借着这本书赐给我们这段课程也来到尾声，就求你祝福我们，就祝福到底，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还有保守在路上的、还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吗？OK，今天第九章最后一章，讲到恩典的媒介。恩典的媒介特别讲到，在改革宗教会的认知之中，恩典的媒介，我们今天会稍微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我发现这本书里面没有，也许我书很短，我没有仔细看出来，就是它没有很直接的定义恩典的媒介到底是什么。这个字眼我们在新福应该时常听到，所以我们今天会先定义一下恩典的媒介到底是什么。然后你看到这个第九章的 title，作者也指出，当我们讲恩典的媒介，我们特别是讲圣道的宣讲 preaching，还有圣礼的施行sacraments，圣礼就是洗礼，还有主的晚餐。第一段那个小的 title，小的那个主题是教会是施恩的媒介。这个是我自己打出来的，但也是认知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西敏第二十论教会的那一章是29吗？还是26？我忘记了。第二条，它中间有一段用词，我看一下啊。第25章，西敏信仰告白第25章，第二条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他是说，教会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上帝的家和家族，在此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在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所以，如果从这个理解来看，我们可以说教会是上帝他自己设立、定义，要借着教会施救恩给他拣选的人的媒介 means。OK，我们看一下加尔文讲，他这边，这边有一段话，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信仰要义》的第四章都是讲教会。第四章的一开始，第一段第一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好了？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翻译出来。 借由对福音的信心，基督成为我们有份于他带来的救恩与荣耀。 OK，好，我就一边我请吴大哥念，然后我就一边解释。第一句话应该很简单，我们是怎么样有份于基督，或基督是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而且我们是怎么样有份于，我们是怎么样得到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和永远的福乐，我们是怎么得救，而且享受这救恩中所有一切的福乐，是借着什么？福音的信心。OK，对，信什么？信福音。好，请继续，吴大哥。 然而，由于我们的无知和懒惰，我还可补充，信心的本不无常。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产生和增强我们内在信心，并将其推进到目标。上帝提供这些帮助，以供给我们的软弱。 OK，所以这句话，加尔文是说，是的，我们是全然是因信称义，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恩惠，我们得着基督都是什么？都是因为凭着上帝借着圣灵所赐予我们的信心。但是上帝也认知，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信心的反复无常，所以上帝不只是在内在给我们塑造了信心，也还在外在赐给我们。外在你可以说是可见的，你 某种程度你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这些东西外来的帮助，以产生和增强我们内在的信心，而且帮助这个信心要达到达标，达到最终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我们在地上走天路的时候，借着这些外来的帮助增强巩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得救，得救到底，好叫我们上天堂好了。上帝提供这些帮助以攻击我们的软弱。好，请继续。 因此上帝在他美妙的安排中，按照我们的能力辅救自己，为我们设定了一条来到他面前的道路，尽管我们离他很远。 So, 上帝在他的安排，在他的恩典之中，他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人，我们是被造的，而且我们是虽然是罪得赦免，但是仍然是犯罪的人，所以辅救我们，他辅救了他的自己，按照我们的能力为我们设定、指定、设计一条来到他面前或者天路或者走天堂的道路。尽管我们离他很远，尽管我们现在离他是这么的遥远，这不只是关乎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那个鸿沟，也关乎我们是虽然是罪得赦免，但仍然是有罪的。我们是原来是本性是与他为敌的，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走天路。而我们走天路不是加尔文在这里指出，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想象能力，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凭着我们自己的方便，而是我们的上帝在他的恩典，在他的辅救之中，按照我们的能力，按照我们的软弱，为我们设立一条来到他面前的道路。所以就此来说，是的，我们是全然凭着信心，因信称义，凭着信心领取一切的救恩，凭着信心有份于基督。但是你看加尔文这段文字，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先贤们会说在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说我信耶稣了，所以我不需要上教会，我已经有永生了，我不需要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一切恩典的媒介，因为我已经信了。这个信心的运作是什么？在内在，在我们心中工作，然后外在在借着这些外来的帮助和上帝指定的道路以巩固以增强那圣灵在我们心中运作的信心。所以就此来说，这个外在的帮助，教会恩典的媒介是必要的，不是选项。你不使用它，你不走这条道路，你可以走其他的道路，但你上不了天堂，没有办法到加尔文的用词到达最后达标那个最终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补充，并不是因为这些恩典的媒介本身有什么神奇魔术的效力，不是你吃了那个饼喝那个杯就有效力，而是这效力来自什么？因为是主他自己指定的，主他自己指定用那个水给我们洗礼，用那个饼，用那个杯，因为他的指定，然后他又赐下圣灵，他又赐给我们信心，借着这些都一起为我们效力，叫这些外在的东西发生效力。 OK， 恩典的媒介，我们先思想媒介这个事情，有各式各样的媒介都会传递给我们很多东西，也会影响我们，尤其在现在社会之中，网络、手机、电脑等等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社交的平台，这些都是媒介。媒介就是一个东西、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借着这个东西传递，不管是资讯或者我们会说恩典或者什么，就是中间那个 medium means OK。所以我们应该蛮熟悉媒介这个概念，但是恩典的媒介则是改革宗教会应该会特别在乎所谓恩典的媒介，因为改革宗教会应该特别的任性。上帝是的，有特别为他的儿女 设立、制定、指定、领受恩典的媒介。OK， 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是蛮宝贵的。我们在这里用不同的方式也重复教导或强调的。我们通常，如果你不多思想，你会想说：是的，我们白白领受恩典，恩典讲多了，这种 grace 就好像是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不需要做什么。会，英文有个字叫 osmosis， 用一种很神秘的过程就会在我的生命中发酵。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恩典媒介的概念，我想这也是符合圣经的概念，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领受恩典的人不表示我就坐在这什么也不做，什么都不做，只等上帝发动工作在我身。 No，有了恩典的媒介，你就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生命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你就可以合理的理解，有很多，譬如说你在新辅教会听到，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这不是律法主义，这是很多都是鼓励你要使用上帝要你使用的恩典媒介，以领受恩典。OK， 好，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是改革中教会任性的？因为例如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就有这类的用词。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在大要理问答154问讲到耶稣基督他中保工作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恩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回的、买回的一切的恩惠，他是如何施恩给我们呢？我们是坐在这里就等他发生吗？No， 他是说有什么，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圣礼，圣礼是怎么样成为救恩或救赎有效的媒介。这句话的意思里面就涵盖了，就是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是什么，它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借着一个有效的媒介发生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用词认知，是我们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但是上帝也设立我们领受救恩的方式、手段、媒介。OK， 接下来就讲，圣礼成为救赎有效的媒介。这个接下来讲，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概念，不是因为本身有什么全能，也不是施行者本身很敬虔或者他的地位很高，而是借着圣灵的运行和基督的祝福。Blessing， 基督的 institution， 所以为什么基督设立的那个语言，他祝福，拿起饼来祝福了，拨开等等，然后递出去说你们拿去吃等等，因为他的设立，然后因为他的圣灵的运作，所以这个圣礼主的晚餐就有其就发挥效力。 OK， 所以以此来说，我们可以借着检视一个教会是否认真的按照主的规范来施行圣礼，来评估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如他自称是改革中什么什么什么教会。或者你用那个三个记号同样的概念，一个改革中教会，一个真教会，改革中先贤们认知真教会应该有的三个记号，圣道、圣礼和纪律或者惩戒。Okay. 这些媒介，这些 means， 在人的眼中是很愚昧的。为什么行个仪式，你就会认为说你是领受那个恩典，而且是无价的恩典？我在家里，我自己，我到 YouTube 上面去打进去，如何在家里领圣餐，你可以找到很多 YouTube 的所谓的课程，教你如何在家里做圣饼，然后如何在家里领圣餐，来。我们会说 no， 那个都不是按照主的设立，真正的你有那个外在形式，可是不是真正的行他所设立他的子民要在教会中所领的圣餐或主的晚餐。因此我们在教会每个月一次我们就举主的晚餐，我们会预备，我们会先鼓励大家先预备自己的心，我们会鼓励在施行的时候我们总是每一次都尽力的宣讲着主的晚餐的意义，好叫领晚餐的人可以合宜的 分辨这真的是主的身体、主的血，可以合宜的纪念他，可以合宜的表明他的死等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尤其你们在新福有一段时间，对新福的弟兄姐妹来说，这个都是忠实有效的按照主的吩咐施行他的圣礼不可或缺的元素。有的时候我礼拜一我有习惯会去听讲道，因为我礼拜天我讲道我通常听不到讲道，所以我通常礼拜一。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教会他们的施行圣餐虽然是改革宗教会，我会觉得其实我觉得蛮难过，也不免有点气愤。就是施行的人就是很例行，很就是念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领受的人也从来没有听到这到底是什么意义，没有劝勉，没有鼓励，也没有护卫，也没有提醒，也没有警告护卫主的餐桌。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名称改革宗教会虽然有施行圣餐，可是那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我们不要说那是完全没有效用，但是我也相信你长久在这样子的教会之下，你会失去很多你应该主要我们领受的恩典。 So OK， 但是有些人会说，你们心服花这么多时间，这不过是一个仪式嘛，这个饼我随便我到面包店也可以买，这个酒我可以买到比你更好喝的、right? 所以在人的眼中，在按照世人的标准，为什么这个是有效力，你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件事。所以不免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如果不认识耶稣的人，不在乎他的命令的人，就会觉得啊，这个可有可无，或者这个是我有的时候我就来领受，反正如果他有效用那就多多的加分，有点像是到庙里面去行个仪式上柱香等等。如果没有用也没差，无伤大雅。所以在世人眼中这些东西是很愚昧的。洗礼的时候你听到在这边坐在这边听一个人讲40分钟的，为什么你就觉得这个事你就得到喂养，为什么你的生命就得到造就，是在世人眼中是很愚昧的，很愚拙的，觉得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信心。你知道到最后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认得出来，有人认为这是极为宝贵的，有人从中领受极大恩典，有人没有，差别就是信心有没有上帝所赐予人的信心。 OK， 但是我们却认知这些很 low tech， 没有任何科技技术的，甚至是我们是讲求越精简越简单越好，越没有那些能够叫你分心的东西越好，没有 PowerPoint， 没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反而是如果我们忠实的按照我们主的吩咐施行这些恩典的媒介，它就会发挥极大的能效，是所有高科技的东西世人看为很聪明的办法是没有办法发挥的。 OK， 作者 Daniel High 有提到一点说有的时候改革宗教会，特别改革宗教会，有人说我们听到就好，听到很重要，教导很重要，教义很重要等等。但是你看我们领圣餐，我们施行洗礼，其实就凸显上帝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在提醒我们，你来到教会，上帝要造就我们，不只是借着学习知识上的学习，你听到道，他更用一个很全人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可以听得到，你可以摸得到，你可以吃下去的方式，也提醒我们，他拯救的不是只是我们的知识，他要赐恩的，我们蒙恩的是整个人，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不只是我们灵魂的智识理性，也包括我们灵魂的情感。所以其实圣礼就是帮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也许你会在教会中会听到，我们要有份于基督，我们要领受他的恩典，这个不应该是很 这不应该是很抽象的，这应该是非常具体的。这尤其在改革宗教会里面，我们认知有我们主他自己所设立的这些外在的媒介，叫我们有分于他，领受他的恩典。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问，在教会中时常会听到的，我们要经历上帝。我们要经历上帝。你在 I don't know 其他的教会或灵恩派的教会，你会听到经历上帝。经历上帝通常是在塑造某种氛围，在这氛围之中激励某种人的情绪上的反应，来经历上帝。也许你听到这个用词，你心中想到的这个就会想起这个画面。但是改革中也应该非常强调我们经历上帝，正认知我们的上帝有赐给我们管道，叫我们可以真真实实，你甚至可以说用肉体来经历它、right? 而且这个经历应该与我们平常的生命有关系。我们虽然只每个月一次施行主的晚餐，但是在某个程度某个层面上来讲，你领主的晚餐应该 power you， 给你那整个月活出基督样式的动力，成为那动力的一份子，好，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所以我在教材里面有个插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改革中的教会，不管是这个教会没有强调没有好好的教导，但是仍然追求那种灵恩上的经历，好像那个他的信仰虽然在改革中教会仍然一分为二，就是信仰是我要听好的讲道，我要上好的课，我要学习好的教义，但是他的那种还是追求那样子的经历，灵恩上的经历，我要用某种方法祷告，所以我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等等。其实我觉得这是还蛮可怜的，因为也许这个教会的教导不足，或者这个弟兄或姐妹他自己不够受教，他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主他不是只是给我们教义，给我们好的讲道，而是透过一切恩典的媒介，叫我们可以很确实的经历他，不管是在公众敬拜之中，甚至是在我们私人的信仰生活之中。另外一个我们信仰告白的用词，很重要的恩典的媒介是什么？是祷告 ，right？ Yeah， 祷告本身就是恩典的媒介。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就给我们一个最完美的祷告的模范。叫你如何教导我们如何忠实的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你去看主导文，它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版本，它是我们祷告的版本。你不需要，说实在，你真的不需要去上课，你不需要去买很多那种很奇怪的书，你不需要去参加特会才知道怎么祷告。主耶稣他的门徒，你注意在新约里面从来不问主耶稣说，主啊我们应当如何如何，除了问主啊你教我们祷告。然后主教他们的祷告，其实也是教我们的祷告，就记录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okay? 所以如果你要有那个新教徒所讲的经历性的信仰，其实不外乎就是使用，忠实的使用，你要说操练好了，忠实的操练这一切主他自己赐给我们为我们设立的恩典媒介，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也应该是非常的例行。你的祷告，你的聚会，你的团契，你的听到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忠实的使用这些恩典媒介，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你的生命应该会有所经历，有所改变。So， 我在教材里面有一段，就是我简单的按照我的领受定义什么是恩典的媒介。 跟经历性的信仰有关系。恩典的媒介帮助我们经历这个信仰，帮助我们经历上帝。所以经历性的信仰不是个人的感动、感受或者感觉或者人际关系，从人际关系经历上帝。 No， 经历性的信仰 Experimental Religion 是借着中心的使用主他自己设立的恩典媒介，而这个中心的使用定义上必然就是依靠圣灵，凭着信心 OK， 而有全人生命的更新而变化。全人生命的更新而变化是不是讲得太抽象？也许什么是全人更新而变化，就是你越加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也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那边提到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要我们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你看下去就是有他儿子的样式，最终的目的好叫他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好荣耀他的儿子。So， 中心使用主自己设立的恩典媒介，中心的依靠圣灵，凭着信心使用恩典媒介，而这个使用会带来整个人生命的更新和变化。怎么定义这更新和变化？就是你越来越像你的主耶稣基督。这不应该是很抽象的，这个越来越像是基于什么知识，但是不是单单凭着知识，你光知道它，你光听到它没有用，你必须要圣灵在你心里面，以至于你爱他，你爱他，你就会想要变得像他一样。其实是不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So， 中心使用恩典媒介是主赐予改革宗教会，尤其你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不管你用什么版本，到处都出现这样的概念和强调。这个在强调自我中心，强调我喜欢有何不可，强调任凭己意的这个时代之中，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极大的恩典。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任凭己意，也幸好不是任凭己意，不是靠着我们的感觉，不是靠着我们的感动。有恩典媒介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信仰绝非我们只要信，我们只要信念，我们不需要动作，我们只要信等上帝发动等等。 No， 如果我们领受恩典，我们就必然会活出恩典。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这一切的恩典的媒介规范我们，规范我们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你是基督徒，你委身在一个教会，你聚会，你与弟兄姐妹一起团契，你祷告，私下的祷告，与你家人祷告，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这些都是恩典媒介。你领圣餐，悔改等等，这些东西都规范你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礼拜天早上那几个小时，那几个小时应该帮助你在一周的生命之中，做父亲的帮助你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帮助你在家里带头，帮助你在家里，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养之中、警戒之中养育他们。Right. OK，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对恩典的媒介的忠实的使用，而在生命中发生效用，有个人见证分享。还是我应该问一下，我们这边一直讲恩典的媒介，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大家有这个概念，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郑杰，你 么问题？ 好，我分享一下，就是以刚刚讨论的，就是其实我还没整理好，但是我主要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否认情感，就是通常在改革中的，就是如果没有真正认识改革中的话，会有点把改革中的教会会认为啊，你们就是只是学习知识，你们没有情感这样。对，那其实我自己的领受是在于是，应该是在规范之内，你生发情感那样的情感才是正确，而不是任何。那我之前听到有一个牧师举的例子，他是用钢琴来举例，他就是说，当你的钢琴的音不准，你即便有再澎湃的情感，你弹出来的还是错误。但是当你的音准，你对准上帝了，就是像钢琴调音调准，在这个当下生发的情感，你就会非常正确。OK， 这个是，所以我们并不是否认情感，就是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哎，好像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感受、感动，好像就是被全然否定。但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接触这个感受。对，那跟大家讲。 恩典的媒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恩典的媒介，再次讲，它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或外在的仪式或外在的你做或不做什么，而是我们主自己设立叫我们使用的，而真正只有谁可以使用它？所有人都可以领圣餐，但是谁才真正的有效使用它？唯独有信心的人，哎，而如果你有效的使用它，它就会发生效力，因为这是我们主自己设立，也是他所应许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你应该可以借着它是否有发生效力，来检视你是否有忠实的使用我们主自己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媒介，或者你是否有忠实的蒙恩领受恩典。如果没有，通常都可以追溯至，以我有限的经验，没有忠实的使用恩典媒介，不管是聚会，不管是团契，不管是祷告，不管是认罪悔改等等，不管是默想，我们之前有一次讲到，特别讲到默想上帝的话语等等，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媒介。你不忠实的使用它，你不忠实的使用恩典媒介，你就没有恩典，你就没有办法在主的知识和恩典上成长，你就必然退步，你就必然萎缩。所以就改革宗教会某些程度上来说，改革宗教会的牧者的牧养应该很简单，就是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聚会，你有没有团契，没有，难怪你看这副德行。OK， 好，我们下一段就是看，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恩典媒介，特别是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宣讲福音。OK， 圣灵首要是借着宣讲福音传递恩典，借着宣讲福音叫人产生信心。经文的根据很明显的，其实你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但是罗马书十章是一个很 classic 很经典的那个根据，很直接的根据，就是信道是从什么读书而来的，信道是从看 YouTube 而来，那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而听到是不是随便听一个人个人的分享，或者我看到一个电影，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人生大道理。No， 是从基督的话来的。OK， 所以这一节也可以看到，你要有信心，怎么样？你需要有基督的话语，但是你也需要有基督的话语 preached， 基督的话语宣讲出来给你听。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在家，我们说的这个宣讲是透过人的口对你的耳朵直接的宣讲。所以是的，你可以在家看施布真的讲道集，你可以在家甚至上网听某个人的讲道，像我在家可以在家听某个人的录音或者什么，这些都是补充。但是首要真正上帝所制定的这一个恩典馆，或者是直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实体的聚会是这么重要？透过他指定的人，他的仆人，他的工人传讲他的话语。今天讲到其实也会讲到这一段。OK， 讲到是首要的恩典媒介 ，primary means of grace。首要的就是说有很多其他的恩典媒介，你可以借其你说恩典，但是首要就是你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也许你们都听过，牧师又不是只要讲道。这句话本身没有错，牧师不是只要讲道，哎，但是这句话通常你听到这句话，有人讲这句话，他讲话背后的意义就是，其实讲道还好啦，牧师不需要太会讲道，他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他需要能够募款，他需要能够建立人际关系，他需要能够安排人事等等。但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宗教会认知是的，牧师是需要牧养人，但是他怎么样牧养人？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我前几天才在网络上在看到一篇文章，那个牧师他好像把这个喂养我的羊和讲道变成一种两种选项。我会说其实那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尤其你看彼得前书，他讲上帝的道就叫一个圣徒的灵魂成长。所以喂养我的羊首要是借着什么？宣讲他的道。所以一个忠实的改革中的牧者，是的，他不只要讲道，可是如果他不会讲道或不擅长讲道，我会说他就不应该做牧者。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问题总不是说一个不会讲道的牧者那他怎么办，他还能够做什么，他还能够怎么样补偿，而是一个不会讲道的人他本来就不应该做牧者。对不起，我就直接讲。所以在改革中的理解之中，牧者是什么？Minister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 他首要的目的是在教会中忠实的施行主所设立这些恩典的管道，讲道施行圣礼。OK， 他如何有效成为传递恩典的媒介？我们的大要理问答，特别在158问到160问有讲谁可以讲道，而且讲到的人要怎么讲到，怎么预备，而且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我鼓励大家去看，就是那三条。听到的人要如何听到，讲得很详细。我们之前好像有一篇讲到有稍微提到这个。OK， 所以讲到不只是念一篇稿，虽然我是念逐字稿，但是如果他真的发挥效力，讲到的人要有所准备，听到的人也要有所准备。其实这就是不外乎就是圣灵在讲到的人和听到的人都要在他们中间工作。所以不是只是念出一段文字，念出一段圣经。所以是借着上帝借着圣灵的运行，这是多特信经里面的，借着圣灵的运行，然后通过圣道的传讲，将与上帝与人和好的这个职事或者事工完成。 OK， 我们就看跳过多特的这一段。 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如果我有想到，我会把那个信仰告白文字或者信条文字中文翻译，我会注释谁翻译，哪位牧师翻译，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见得每个版本都很在每一条上面都很忠实，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可以互相参考或者对比。如果我有时间，我尽量我会不是修改，就是我自己再重新翻译。所以在你们教材里面有这一条多特圣经三四段的第十一条是王志勇牧师翻译的。我们跳下来看，讲到为什么之所以有效用呢？我们刚刚说，讲到的人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讲听到的人也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但讲到的内容也很重要。所以讲到有的时候，我们都听过这种讲道，他讲到今天讲到主题经文是什么，然后那个经文就念了，念了以后，那是一个跳板，跳到一个 I don't know， 这个讲员他自由发挥，你不知道他跳到哪里去了， right？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也是改革中特殊恩约历史或者约圣约的概念。我们之前有提到圣约概念，其实不外乎就是帮助我们提供我们一个读圣经的架构。在这架构之下，我们认知圣经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一个目标，一个内容，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主耶稣基督。从旧约一开始到启示录的末了，都是关于他，都是指向他。所以讲到如果他要发挥效用，如果讲到真的是主自己设立要赐给我们恩典的媒介，叫我们有份于他，他的内容必然是什么？保罗讲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定义，我不高言大志，我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OK， 所以你可以讲，基督就是所有讲到的主题。这个是讲道者每个礼拜，如果他每个礼拜讲到，每个礼拜都需要挣扎的。这段经文，他如何？我如何借着这段经文帮助主所托付我的羊指向他们的大牧羊人，不是讲我自己，不是讲教会的愿景，是你会提到教会的愿景，但是最终总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指向基督，因为唯有如此这个讲道才有效用。所以我们会说你的婚姻要好，你要好好的，你要知道怎么样教养你的儿女，指向基督，指向基督。丈夫要如何为妻子舍命，这个就是定义上要好的婚姻，就是丈夫为妻子舍命，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所以这以弗所书五章的 这几个用词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它不能成为你的口号。所以你的婚姻要好，你必须要是这个模式。你要怎么样有这个模式？丈夫必须认识基督，他才知道基督是怎么样的为他的心腹舍己。妻子需要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他才知道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如何顺服基督，他也如何顺服他的丈夫。 Right？如果你没有这个层面，你一味的说丈夫要舍命，尤其是教会会讲妻子要顺服，那都变成律法主义。你没有将人指向基督，全部都是律法主义。但是如果你将人指向基督，这一切他应该要做的事就是出于爱，有真的知识，凭着信心。 Alright， 这才是最有用的讲道，最实用的讲道。所以我们也认知，最后我们就再花三分钟。我们也认知，因为有约的概念，我们认知教会是一个约的族群，但是我们非常切实的认知，所有领受约的记号的人不见得都怎么样，受洗的人不见得就是真正得救有信心的人， right？ 所以当讲到的时候，在改革中教会讲到的时候，讲到的人非常切实的认知，并非所有听到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都是已经要上天堂的人。因此讲到之中，这位作者 Daniel 还会提到， 你不只是讲安慰的话，你不只是讲叫人有确据的话，是的，你已经得救了，是的，你有领受，你也什么？你不只讲福音，你也讲律法 ，right？ 律法叫人知罪，律法也叫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靠守律法，而将人逼使人引向基督。律法在对已经得救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中的功用则是什么？提醒人，是的，我仍然会犯罪，我仍然需要认罪悔改，是的，我需要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悔改，求上帝施恩，我需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借着律法告诉我该如何活出上帝要我活出的样式。所以改革中，改革中教会应该讲十诫，十诫不单单是律法，也是恩典，在这样子的理解之下，你可以看得出来。 OK， OK， 所以讲到宣讲律法和恩典这边 OK， 这可以自己看。在讲道之中所传递的好消息是真实的，我们也没有其他的福音可以传，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okay. 而且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下是上帝对人一切的旨意。这样讲好像很，但是你知道，你在或者我总是希望如果你在心服一段时间，你也听到这大概是什么意思。OK， 最后一个宣讲福音，这样子的宣讲福音的讲道，就是完整宣讲上帝对他圣徒一切旨意的讲道，包括安慰，包括警训，包括威胁，这些改革中的认知都会说这些都是在福音之中，尤其是对圣徒来说。 OK， 这样子的讲道会叫人不断的真心的相信，不断真心的悔改，这样子的讲道，这样子的福音会安慰一个信徒的心，因为他会从中听到，是的，这是我所领受的恩典，是的，这是我的救主并他钉十字架，我有份于他，他是我的，我是他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叫那些不信的人心中不安慰不舒服。没有信心的人，不悔改的人，不应该听到一篇讲道而得到安慰。这个其实跟大部分教会的理解和真实的讲道是很不一样的。大部分的是来，你要得到安慰，你要得到慰藉，你要得到抒发，你要得到解放释放。 No， 如果你不信，如果你还不认识上帝，你听到一篇真实的讲道，那样子的人心中应该有所不安，甚至会叫他要逃避。我们不应该以为说啊，牧师你这样讲人都跑光了，当然有的时候牧师讲得很烂， 人会跑光，但是人会跑光不见得他就表示道讲得不好。 OK， 也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譬如说心服在讲到的时候没有投影片，没有有的时候讲到他会放一段影片，好莱坞的影片，说啊这是怎么样的。 No， 没有讲到，因为就是听到，借着人嘴巴的宣讲，人耳朵的听到，所以应该是越简单越好，越简约越好，好帮助人能够听到。 OK， 好，今天就到这边，时间到了，我们请郑姐你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透过这些课程帮助我们反思的思想，谢谢你、也求你今早保守我们的主日一切的应许跟事情，台上讲到事情和后面的设备都求主保守，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阿门。